邓小宁。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波先，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其实。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咁啊，翻嚟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咁今晚嘅直播咧得翻呢个 Ustream 啫 ，Twitch 咧好似仲未上到系嘛？ 系啊系啊，用住 Ustream 先啦， 用住 Ustream 先，咁啊，如果用紧 Twitch 嗰啲啊，听唔到我哋讲，叫用 Ustream 喎，咁啊，希望有人醒爬啦， 系， 咁啊，见到就忠实嘅足球频道拥趸啊 Ben Robin 就已经上咗嚟噶啦 ，Hello， 咁啊，一阵先读下佢嘅嘢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就残阵应战啦。咁啊，都系因为听晚有个大 show 啦， 冇错，全台动摇， 系咯，Super Saturday 听晚 动摇 ，Super Saturday 之前咁啊，通常都系冷冷清清， 唔系，即系想同各位网友讲咧，有今日嘅节目咧，即系算系咁噶啦， 弥足珍贵啊，系啊，应该其实都 我哋考虑本来成个月都冇节目噶， 所以先嗱宣布一下，咁啊晏啲我都会 post 翻个 flash 上去啦， 系。 听晚嘅北上频道要压后嘅， 系， 咁咧就系、我哋会将会都应该尽量啦，喺星期日咧会录节目啦， 冇错冇错， 真系录唔到节目， 嗯系啦， 咁啊所以希望大家 见谅啦，咁其实就基本上呢个礼拜嘅 studio 用到尽噶啦，基本上 系啊 用到尽，所有嘅主持亦都系用到尽，配合翻呢个串到尽咧，都系去到好尽 嘅，吓咁我哋介绍今晚个残阵先啦，除咗我同阿冯总之外，就仲有 Steven 喺度啦，咁啊得我哋三个人喺度做紧节目嘅啫，其他人即系仲喺 reg 嘅人咧，其实都系全部都系为咗听准备听晚嘅， 但系唔使担心。 以我 哋台嘅风格咧，嚟下又多个，嚟下又多个， 越夜越多人， 拖紧人嘅上嚟噶啦， 系啊 ，call 紧人上嚟啦， 系啊， 咁就都我谂就即系前夕都唔需要再 轻轻讲多几句啦， 再话叫啲人买飞啊，啲冇乜飞卖噶啦，咪 好难好难。 我晏昼上嚟咧就仲听见到啊。即係幫我哋做緊嘢嘅妹妹咧， 阿多瑞 仲係喺度聽緊電話，有人打上嚟咧，仲喺度訂緊飛 嘅。嗱，因為咧，我而家冇最新個票嘅數量啦，真係如果你萬一，因為我哋其實都要預啲就站位嘅，因為有時有啲譬如 VIP 啊，有啲 即係特首可能突然間 係啦，調翻轉，如果你有幾位網友真係話我臨尾突然間覺得係可以嚟到，想睇下有冇飛，我哋嘗試將。特首張飛騰俾你啦，譬如曾俊華嗰啲，我唔請佢啦， 冇錯， 維基嗰啲都唔請啦，係啦， 九唔搭八嘅，冇所謂啦。 蕭山啊，搞住都唔請佢啦， 係， 可唔可以騰一張飛俾你？你即管試下咯，即 send 個 try 下咯，唔係即係又唔係好遠噶嘛，嚟下九龍灣，即係展貿中心或者感，就算入唔到，咪感受下。 我哋嗰種即係熱鬧嘅氣氛啦。 咁但係講一句啦，就係、是、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傳聞啦，聽日可能有風，而家好似已經係咪有風球啊？ 打緊風係嘛？ 打緊風啦，係啦。咁希望唔會有咩影響啦。 貴人就多數招風， 真係招呢次真係招風。咁第二樣嘢，就算喺個天即係冇風球嘅話咧。講好似啦，當日因為大家知道九展個場地啦，大家我諗大部分都係經德福仲出土咁去㗎啦，咁所以呢大家預鬆少少時間， 早啲， 咁都冇錯啦。調翻轉早啲嘅朋友咧，亦都麻煩，可能我哋因為有啲唔知會唔會有啲朋友因為交通問題啦，咁可能我哋會要耐性等少少啦。咁但係咧，我哋會商議下啦，會唔會之前揾啲節目播下俾大家聽下。 正式嘅開始時，正式嘅開始時間就應該係八點， 但係盡量唔想太遲嘅。 係啦，所以就大家盡量係即係早少少，因為就亦都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冇劃位啦，提好多次，咁所以咧就如果係想霸翻個靚位，咁就早少少入嚟。咁我覺得就有冇節目都好，冇乜所謂嘅，即係坐喺度等下啦。 咁當然要多謝買飛嘅朋友啦。咁嚟到咧，我都幾覺得係唔會令你呢個 show 其實係你嚟到，我一定係一件即係有襟生㗎啦，即係唔知有冇台勢，因為無論嗰個場無論個場刊啦，無論嗰、那個即係節目設計喺即係財經嘅。嘅性質嘅 show 裏面嘅設計啦，無論佢開場嘅嘅到最尾啦，所有嘅我哋嘅心思咧，我都幾覺得係喺香港嘅財經 show 裏面係好創新嚇。咁其中一個原因就當然兩位即係有地位嘅財經分析員咁樣去拋個身出嚟玩啦，有阿張錦晴張 Sir 喺後邊做執到曬一切啦，咁。各位聽日可以享受啦。 我覺得就我可以從第二個角度去講嘅，即係我都想講下，即係譬如話分享下啦。因為最近見到啲兄弟姊妹個好落力去準備呢個 show 啦。咁我覺得作為即係聽眾或者支持咗 Regazine 呢年紀嘅朋友，咁亦都係阿大師或者 Eugene 嘅節目嘅支持者。咁我覺得就即係我又未必話我唔係話太想俾太多錯，即係科速俾大家，但係我覺得就當係一個聚會，當係一個即係大家有個機會可以即係聚埋一齊，咁亦都係即係 Regazine 精神啦。咁我覺得即係係一個可以聽晚將會應該都係一個好期待嘅晚上。 你搞嘢啦，係啊，冇錯。 咁等住大家啦。係啦， 調翻轉就算啦。其實琴日反萬啦，其實琴日上咗反萬喎，即係火花四濺啊！咁啊都係 講 啊，記得我記得 Kenny 都講過啦。嗱，真係你買唔到飛嘅，緊要聽晚都有啲安慰獎，有啲大戰啊嘛， 有啲大戰。系啦，咁就所以我哋都系今晚就会推介大家净系睇尾场嘅啫，因为就其他赛事就唔使睇住噶啦，因为要睇串到尽。 系啊，冇错。 所以就听晚就集一睇完串到尽咁啊，即刻扑佢睇尾场。 系就讲啦，有嘉宾嚟噶啦， 就讲有嘉宾系嘛，经一就到咗，咁啊等佢准备下先啦。我哋今晚有一个细嘅 studio 录咧，咁就。即係我哋啲大個個都有肥絲大隻咁，所以就咁所以一定要慢慢等佢就位啊。係咁嗱，我哋講嗰場大戰住啦，咁講下即係周中其實踢咗好多嘅賽事啦，咁其實就未必大家睇咗好多嘅，咁我哋都係盡量盡睇啦，咁因為本周就唔係踢歐聯啦，咁各地就有各地嘅精彩啦，英格蘭有聯賽杯啦，德國有德國杯啦，跟住仲有呢就。其实西甲、意甲系更加重要嘅，因为可以快车嘅，可以快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就应该都要扫下啲西甲同意甲啦。咁啊，虽然今晚即系师兄又未必喺度，咁啊意甲亦都唔系话好多人睇咗，咁但系就都要踢咗都要讲下噶。咁啊，翻嚟我谂就讲一讲啲意甲先啦。意甲就我谂个焦点仍然都会喺翻 罗马 啦，首都罗马呢度啦。咁啊，寻晚星期四咧就。踢第十轮嘅赛事，咁终于大家都系好期待睇下，即系呢队波可唔可以创造一个即系奇迹出嚟？咁呢个奇迹都终于都系创造到啦，咁就系 十连胜， 系 啦，断 吓。咁讲真就球场虽然主场啫。入場人數又唔係話好多，即係意甲就好奇怪嘅，即係入特別就係呢、這個即係周中嘅賽事咧，你睇到普遍咧意甲嘅賽事咧，無論你係大波又好、細波又好、蒼井空又好， 總有空位嘅， 多到起呢度，全部都係唔滿嘅，即係。 即係可能得六七成入座率嘅啫。咁啊，呢個其實以前咧都有啲調查咧都講過、就係即係意大利人係好 Q 真踢周中嘅快車嘅，嚇、即係我唔知點解啦，即係可能就係、生活近年就生活又唔係咁開心啦，經濟低迷啊，所有咁嘅嘢，咁所以放咗工即係又唔係冇乜意欲走入去睇翻場波啊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經濟低迷，應該調翻轉就入去發泄下都好啊。咁 但係要翻工啊， 係啊，咁尋晚就 但係發泄就好極端嗰啲嚟嘅咯，以甲嗰陣 係咪啊？係啊， 我冇 煙花， 係主要都係繼續 係發泄嗰啲就未必係在職人士嘅，多數係啲失業人士多， 係 啊。咁啊，尋晚就同埋啱啱都提下啦，即係早一兩個禮拜開始都已經啊，早一個禮拜開始啦，轉咗冬令時間，咁所以咧半夜波而家咧又開始啊，即係好大挑戰， 繼續考驗我哋球迷嘅耐力， 差唔多四點， 即係 真係其實好高難度， 好高難度噶，即係睇波生涯隨時係其實係辛苦過踢波嘅生涯，因為踢波生涯你踢到三十零歲退休啦，睇波生涯又冇退休嘅，咁同埋咧就年年咁樣咧，即係一去到呢十一月咧就開始三點九凌晨，即係我講啲香港球迷啊，咁就咁啊，尋晚我都報住咁啊睇下睇下呢場波啦，咁啊精彩真係唔算精彩嘅。咁啊，其實有啲手緊嘅，即係見到對波，咁同埋就係、是、都見到即係之前我哋成日都講嘅羅馬有個優勢，今季就係七日打一場噶嘛， 冇錯。 咁但係咧就一翻去呢啲三日到又打一場嘅時候咧，咁對波就要開始輪換啦，輪換咧。對對波咧，其實多少咧，你又見到係有少少影響嘅。咁啊，今屆你未必會見到太多嘅輪換啦，即係引證到嘅嘢唔太多。但係譬如話見到呢一場波，就好刻意唞翻，譬如話啊 ，France 啊嗰扎啦，即係有啲譬如話仲有就係、我記得睇先，仲有啲後防球員都唞啊，譬如巴沙列迪啊嗰啲都唞啊。咁所以就對波就。實力上又會有少少受影響啦，譬如話特別係個前鋒嗰個組合啦，即係譬如話見到就類似擺出嚟一個好似一個433咁樣嘅，因為托迪又受傷啦，咁所以出翻啲馬昆奴啊、波里魯啊呢一扎，即係本身都唔係話好掂嘅球員，咁但係又缺乏上陣機會，咁所以場波咁啊變調，即係加埋即係基爾和嗰邊，其實亦都係成場波死守嘅嚇，咁啊亦都即係打死都唔出嚟嗰只，咁所以場波係打得幾辛苦，咁到最後其實都係要到去下半場嘅時候咧，入翻呢個 France 入嚟，跟住然之後咧做翻個助攻俾波里魯咁啊。六十零七十分鐘到啦，就六十七分鐘咁啊，1-0就波利路入波，咁咧就入咗波就知道贏緊噶啦，因為基爾和都基本上係冇乜嘢進攻能力，咁啊但係佢都仲係好認真，因為第一就係因為都係踢球波啦，第二就係無論入幾多球嘅羅馬，你都見到就係、是、因為佢仲有一個紀錄係保持緊噶嘛， 冇錯， 就係十場波即係失咗一球， 係 即係。clean sheet 咗九場啊，大佬唔係講笑。咁而家即係係一個好嚇人嘅紀錄嚟嘅。咁啊，尋晚仍然繼續即係呢兩個紀錄都保持到啦。咁打十場波，攞足30分，失咗一球波啫。咁啊，呢個真係即係好恐怖嘅創舉啦。 而家拋嚟嘅拋嚟， 哦拋嚟其實唔係好多嘅咋，5分到嘅咋。即係 拿波利輸， 後邊嗰啲都係咬住嘅咋。拿波利因為輸過一場俾 羅馬啦， 就輸一場波啫嘛。嚇咁啊， 就和咗一場，估佢。唔到主場和咗，唔記得咗邊隊，總之係兩場波啫。 係啦，咁所以就咬著，所以你話即係個分數就仍然唔係話拋到開，都係拋5分波。咁但係呢個十場全勝就係難能可貴啦。 以甲係咪都比較少啲呢個目標嘅？即係連勝。 記憶中就係九場。 系， 之前 佢好似系破纪录 ，AC 定早记嗰啲啊， 早记 啊， 早记都系啲应该系80年代之前就有3次发生过九连胜嘅， 系 九连胜嗰一队咧，通常都攞到冠军噶啦， 冇计啦， 咩会唔会都攞到咧就 系 以甲啲入座率低嘛，要搞下啲揭秘啦要。 我第一样嘢就系谂咧，就系即系我成日都讲嘅就系以甲就好中意创造神话嘅， 系 咁但系就回想翻呢十场波咧，就唔见太多假即系水分喺入边嘅，即系我自己感觉上。都覺得咁，因為講真就雖然羅馬係一個首都球會啦，咁但係你話即係近年你話要成好興創造神話嘅，多數都喺翻祖雲達斯度啦，又或者即係早十年八年嘅AC米蘭啊等等呢啲啦，咁所以就 亦都唔覺得太多水分嘅。咁啊，我諗第一個歸功，即係第一件歸功就梗係呢個領隊啦，即係歸功個領隊啦，魯迪加西亞呢個新領隊，即係今季第一季執教參與意甲呢個賽事，跟住之後執教羅馬呢隊球隊，咁就即係將隊波吞得好好啊！即係如果你記得上一季嘅羅馬你上一季羅馬你見到嗰個進攻個能力嘅，即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嘅， 冇錯。 但係上季個致命傷就係一個失球度㗎嘛， 冇錯。 換咗兩任領隊，包括老人家 斯文 ，等等，都係搞唔掂個後防嘅，後防失球率係好高嘅，即係高度係佢擺喺佢都算係前列球隊，但係佢個失球係直情係一隊榜尾球隊咁嘅失球率嚟。咁但係今季打十場波失一球，咁呢個係即係超乎理想嘅。咁你又換咗嘅球員唔係話十分太多，即係都係龍門啦、山迪斯咁，亦都唔係話啲咩好頂級嘅球員。即係我諗，所以你冇辦法啦。我覺得第一個歸功一定係個領隊，因為。其实你话即系你话佢买好多好 top 嘅球员虽然都有新嘅加盟咁，但系我哋真系 expect 唔到系咁样啦。即系譬如话Strootman 嘅加盟好快融入啦，或者仲有即系加埋呢两季嘅比真力啦，咁你仲有今季入嚟嘅拿积积啊等等呢啲，全部都系即系交到货，咁所以队波。O K 啦， 喂，你头先阿杰斯所讲嘅，比真力啊 ，Strootman 同埋阿迪罗斯啊，其实呢三个喺个中轴线，或者叫做中场中呢个位置咧，其实系我谂系罗马今届咁嘅弹起一个好重要嘅因素。迪罗斯就以往。大家都知頭先，譬如阿斯文年代或者再早啲阿蒙迪亞年代，其實嘅係用阿迪羅斯一個打曬嘅嘛，即係防中。但係結果就係季初嘅時候咧，其實羅馬球迷係唔中意 Strootman 嘅，因為佢好驚呢個防中嚟到之後咧，令到阿迪羅斯咧走啊，甚至乎係個地位不保啊咁樣。 冇呢個跡象啦。 但結果係佢兩個係配合得非常 相敬如賓， 非常好，真係亦都令到另一方面就係、以往亦都係一個托迪嘅依賴症啦。咁但係。你大家睇到就係、是，譬如上一場波，托迪傷啊， 兩三場都唔使佢咯。 係啊，對，譬如對拿波利最緊要就係拿波利啦，比真利一個可以打曬啦，已經係、即係其實係見到啲球員咧，就一來係除咗領隊嘅功力，就係話見到啲球員比真利喺羅馬都兩三年啦，我冇記錯。咁其實亦都睇到佢係。呢隻嘢大家都知道，其實佢係有錢的。 梗係掂啦呢隻， 係 啊，即係成日俾，反而我哋係最擔心成日俾就係、是、俾迪羅斯同埋俾托迪佢夾咗喺中間， 係 啦，即係實發揮唔到嘅啫。 就係、是、正正呢樣嘢，反而佢今屆見到就係托迪都開始即係將啲派牌啊， 權力下方， 你話權力下方好，或者即係、都俾好多波去佢去 做啊， 俾佢做啦，直頭俾佢做。咁另一方面就係有兩個要講啦，譬如拿積積啦，即係雖然佢唔係成場打正選，但係佢出嚟都交到功課。 呢個係上季喺費倫。系好犀利嘅，大佬，即加埋祖维迪， 所以 系啊。 其实就调翻转头讲啦，阿拉美娜系嘛，拉美娜佢热刺就 拉咩啦， 真系可能反而未必系一个 good choice 啊。咁睇，另一方面就系、是、唔可以唔讲就系谢云奴啦。佢、用阿谢云奴， 冇错， 加沙用谢云奴 投呢十场波， 事实上系用得更加好嘅。 系 虽然佢仍然喺意甲，仍然都有个毛病，就系佢扭到埋，佢仍然个把握力都系仍然好似， 但系佢个缠绕性。 强啊！ 强啊嘛！ 因为意甲系太少， 佢带咗一啲英超嘅能量，即系未完啊， 爆破 落去， 爆破型 爆破咯。因为你知道慢披醒嘅足球，你有个咁快咧，就通常系好着数啊。咁、所以即系谢云奴嗰个效应系好好。你见到寻晚嗰场波冇谢云奴，亦都系踢得 好辛苦， 辛苦咗啦。同埋你阿 Steven 讲有一个因素好重要咧，就系、是、话我谂呢十几年嘅罗马都系咁样嘅，即系嗰个托迪效应系好紧要。 冇错， 有托迪赢波，冇托迪嘅输波嘅。但系呢一两季开始已经过去噶啦，即系托迪系可以。出啊！我唔出，即係以老帶新咁樣去踢咯。即係我覺得就咁，你變咗俾其他多啲嘅球員去發揮咯。譬如你頭先再講嘅就係話林咩拿，其實亦都令我聯想起今季，我覺得喺上季喺意甲有兩個好好表現嘅球員，今季過英超我都覺得係可惜嘅。一個係林咩拿，即係佢熱刺有排未搞掂啦。另外一個就係祖維迪啦。 冇錯， 即係如果你係祖維迪，一陣等陣都會講阿費倫天拿。即係我覺得祖維迪係另一個可惜嚟。但係即係翻去講羅馬就係、是，我覺得就同埋今季嗰條後防嘅頭呢十場波有幾個球員係踢得好嘅。呢個希臘嘅國腳托魯斯迪斯啦，或者仲有卡斯頓啦，或者仲有咧好神乎其技，即係呢幾場開始出嚟踢嘅左閘嘅 Dudu 啦，即係呢扎都係 領隊有功咯，即係可以組合到呢扎球員，又唔係話一啲好頂級嘅球員，但係夾得到咯。 喂，小睇二甲啊！除咗拿波利，佢面對曬所有即其他啲強。 喂，佢踢咗好幾場㗎啦。嗱，你即係見到印象中嘅就咪係未踢早幾嗰場大波嘅啫。我印象中記得嘅嗱，就 國米佢贏3-0啦， 贏國米嗰場打半場已經搞掂啦， 完勝 係已經完，即係好有說服力㗎。咁啊，仲有就係對拿波利贏波啦。咁所以即係 爭早幾啫。 祖雲達斯就應該要等到出年先至打㗎啦。咁嚟緊羅馬其實佢即係大家睇返十連勝啊，其實佢有冇機會繼續刷新紀錄呢？其實下一場佢應該係對作下對托連奴，跟住對星巴馬薩斯索羅，再對就係卡里亞里，跟住阿達蘭大，最五場之後先有機會對佛倫天拿。 嗱，有幾即係佢嗰十場其實都有啲賽有啲賽事眼嘢佢都搞掂咗嘅，譬如你話今屆嘅奇兵啦，維羅納啦，維羅納而家排緊第四啦，有 Lucas Toni 呢個啦，咁我尋晚呢我就同一位用一個意大利客食飯嘅，即佢就係維羅納嘅中即係大客 fans 嚟，佢今屆就好開心嘅，咁就羅馬已經都搞掂咗嗰啲隊啦，3-0贏咗維羅納啦，咁仲有就頭先講過嘅就羅馬啦，又打埋個打比啦，即係對拉素又係贏埋啦2-0，咁然之後跟住拿波里佢又贏2-0啦，國米贏3-0啦，咁係未打 AC 同埋未打呢、這個即係祖記咯，咁、啊、AC 其實就亦都唔算係今屆都唔算係一隊什麼嘅強隊啦，咁所以基本上佢其實都克服咗好多隊嘅。你話嚟緊呢個禮拜六對住呢個托連奴嘅嗰場，其實都係眼嘢嚟嘅。禮拜日嗰場嘅托連奴近況亦都係唔錯嘅，咁亦都要作客啦。咁所以睇下個紀錄一路係保唔保持到咯。 托連奴就係一隊好難贏嘅對手，因為今屆十場波係和咗五場嘅。 係啊， 所以咧 今屆又係一隊好硬食嘅球隊嚟嘅。 所以就如果睇佢，與跟住個對嗰場就易打啦，因為星巴克薩斯索羅就應該係唔係好夠班嘅，咁但係要繼續創紀錄咧，就似乎就係睇下今個禮拜拖延到會唔會令到佢斷攬啦。 嗯， 係啦。 嗯，咁啊，即係有多人就成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羅馬會唔會即係個韌力夠唔夠？咁我哋睇好多，即係我哋都睇咗。20年、30年嘅意甲就差唔多，80幾年開始睇意甲。你問我羅馬嘅印象就係、是、通常都係對大堆頭嘅首都球會啦， 娛樂性十足、 啊、你問我佢有冇韌力咧，我會咁樣答你咧，就係、是、我見過，只係我印象中只係記憶中就係卡比魯嗰年， 冇錯。 咁嗰年佢係好有韌力嘅，即係佢得嗰年咪得咯。咁你另外嗰另外嘅餘下嗰啲歲月咧，我冇見過佢。有韌力呢樣嘢嘅，因為 有啲熱刺 feel 對我嚟， 即係佢好大堆頭， 有佢好熱刺 feel 啊，係啊， 意甲嘅熱刺， 係啊，好多大牌球員亦都喺嗰度踢過，咁但係你話喂，佢有冇試過領先過冇韌力而俾人追翻上嚟咧？我印象中冇乜喎，因為鑊佢都係甩碌嘅，即係好多季佢都係甩碌風格係好強嘅。 唯一， 但係一得佢就好得噶啦。 近年唯一可能令人印象深就係嗰段逼國米嗰段咯，冇曬啊嘛，剩翻佢同國米兩隊，就一路係咁逼國米，但係結果都係逼唔到嘅，係一次都攞唔到，全部都係國米攞冠軍。 係係， 所以喺得嗰段時間叫做有啲爭標性咯，咁但係數翻對上兩次啦，一係就好似卡比奧年代，再唔係就要。數到佢80幾年科高年代都係彈出嚟㗎，一彈出嚟之後拉領放到尾嘅，咁所以今次就係十年勝就好多人開始揣測緊啦，嘩、應該 OK 啦啩，佢又好似傑斯所講一個禮拜打一場，如果佢連意大利杯都唔打嘅話，根本就專心打聯賽嘅話呢，而家又 hit 住5分，咁所以其實係有著數喎。 喺我諗啲羅馬球迷就會咁嘅，即係喺每個禮拜歐聯嘅賽事裏面，亦都會捧祖雲達斯嘅，即係希望祖雲達斯行遠啲啦。咁然之後就咁啊，對羅馬又會好啲嘅。咁但係即係因為而家祖記喺歐聯嗰盤生意又唔係 run 得太好啦，咁所以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因素嚟㗎。即係你話如果佢早出唔到線。或者就算早嘅跌咗去歐霸咧，咁我諗早嘅就將個資源就我諗都係會擺翻曬喺即係意甲嗰度啊！我唔覺得剛地係會有心機同你打歐霸，因為 乾地都係將個 focus 係擺咗喺嗰個意甲嘅三連冠嗰度咯。咁所以我諗就羅馬球迷係會喺歐聯賽事係會幫呢個祖記打氣嘅，應該 幾好啊！今年即係除咗呢個米蘭雙雄祖記嚇，又多譬如話拿波利、羅馬， 係 啊。 所以即係再講就香港係咪 TVB 啊？而家話即係其實播。播下意甲咁啊，雖然佢又收費啦，咁我唔知道有幾多人肯願意俾錢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無厘頭嘅一個offer 嚟嘅，即係我覺得好心啦。即係如果有心推動下，即係啲足球嘅話， 擺咩 免費咗佢啦， 肯定唔係因為有心。 飄到會有人會俾錢睇意甲㗎，喺香港，即係個個都係英超撚嚟㗎嘛。咁你即係所以但要咁講啦，其實意甲係精彩嘅今屆，因為亦都係即係我諗，除咗英超之外，係另一個聯賽，你見到都有多過兩隊去爭嘅。咁所以。O K 噶， 配合翻我哋足球频道嗰个风格咯，即系当大家开始了解到德甲，我哋又推翻意甲， 冇错，睇你死唔死， 系啦， 右 转 右转， 系啦， 搬龙门我哋。咁啊，讲另外几队啦，其实 仲有比赛， 我谂周中咧意甲里边。你問我揀一場最精彩嘅，我會揀係費倫天拿對拿波利嗰場啦。咁費倫係最近個近況一隊非常好嘅球隊嚟嘅。首先排意甲射手榜嘅第首位就係佢哋出自佢哋隊球隊啦，羅斯啦。你又估佢唔到佢入九球波啦。咁我都有少少多得呢個馬里奧高美斯嘅，因為 傷咗 傷長傷，咁所以咧就焗住將嗰個進攻嘅範數就擺喺佢身上啦。咁但係你睇到整個嗱，因為今屆嘅費倫係嗰個特別係嗰個前鋒個組合係轉動，係完全 totally change 嘅，即係可以話俾上季係靠住祖維迪加拿積積，今季拿積積去羅馬，祖維迪就去咗曼城，冇曬噶啦，呢成個鏟起嘅，然之後跟住買羅斯翻嚟，買呢、這個高美斯翻嚟，完全一個新嘅組合，再加埋另一個大家未必對佢好熟悉，但係嚟要記住佢嘅名嘅啦，因為嚟緊世界盃會見到佢，就係、是、右手邊哥倫比亞國腳哥達度啦。咁呢幾個即係一個新嘅進攻組合，咁啊見到就係一場比一場好啊！即係譬如特別譬如話早一場週末嘅拿波費倫贏邊隊啊？突然間唔記得咗。 输嗰场 周末嗰场啊，二比零赢嗰场就哥达到入两球啦，我突然间都谂唔起啊赢边队。咁啊，队波系一路个走势非常之好啦。特别我哋即系近期踢咗场代表作就系4-2反胜祖云达斯嗰场啦。咁跟住即系所以嚟到周中又另外一场硬仗挑战拿波里主场，咁大家谂住真系有得打嘅 斗冚啊，斗攻 啦，斗攻。咁呢场波其实好西甲 feel 啊，即系你睇翻两队嘅阵容系西甲到爆嘅，打个维拉利尔嘅罗斯啦，仲有呢、這个华伦嘅祖亚坤啦，咁然之后你嗰边拿波利啊，仲犀利， 古恩 全部啲皇马级数嘅加何西卡利庄啊，跟住希古恩啊，其实都仲有我 做支炮啦、啊， 艾比杜呢又踢过啦，好鬼多件都即系 华里拿仲有一个， 华里鲁又踢过啦，系啦， 维 拉利尔啊都踢过啦，所以好。场波系唔意甲嘅，即系非常之西甲。两队斗功啦，好好睇嘅。咁咪即系唯一有少遗憾嘅就系下半场冇入球嘅啫，三个入波都系喺晒上半场。咁啊，跟住就罗斯继续入波啦，跟住然之后就亦都见到何西加利庄入第一球啦。咁而家更加难得嘅就系马田斯开斋啦，这个比利时嘅國腳，咁佢咧呢場波其實拿波利都係有少流力嘅，譬如話恩尼斯就頭啦，鹹石頭啦，即係嗰個三叉戟咧，其實搞到都幾騎呢㗎，即係未冇乜點見過賓仔又擺啲好踩鋼線嘅進攻陣容啦。第一，我唔印象中唔記得馬田斯係咪第一場正選啊，但係總之馬田斯就踢翻佢嗰個。耍家嘅左邊，即係左邊嘅側擊啦，咁就恩尼斯頭啦，跟完之後咧，彭迪夫打鹹石嗰個位，即係打個進攻中場嗰位，希古恩打前面，跟完之後右邊就係右邊就何西加利莊，咁呢個組合咧就之前嗰八九場波就冇見過咁樣執法嘅，咁特別係彭迪夫個位幾令人驚嘅，咁但係出嚟就。 冇問題喎、第一球波何西家系裝入嗰球就係希古恩助攻喎，即係一個皇馬組合嚟喎。咁啊進攻路線左手邊一個腳外檔拉個波埋去俾啊何西家系裝就喺右手邊嘅窩裏射個遠處喺禁區入面，咁啊好靚嗰球波。咁啊然之後馬田斯亦都係一個靚波鏟就係、做入去禁區，跟住然之後咧就兩個球員夾住佢，用翻隻左腳射翻個遠處，咁啊兩個拿波利嘅入波都係好靚，咁亦都見到呢個都會睇得到就係、其實都會幾戥馬連斯麻煩嘅，因為馬連斯我諗就係你如果睇翻比利時國家隊，佢個最佳位置一定係喺左邊，咁但係左邊而家目前有個恩沙尼咧。咁啊，佢係有啲尷尬，要爭位踢啦。咁你話佢有個 second choice 嘅，佢可以踢翻埋去中間嘅。咁但係中間又唔好忘記啦，大佬鹹石喺度噶嘛。咁所以咧，暫時呢位新加盟嘅球員咧，係冇乜位俾佢踢嘅。即係我成日就有兩個球員喺我印象中咧係好相似，一個就係馬連斯，一個就係呢個喺熱刺嘅艾力神。咁但係際遇咧，目前咧就艾力神好似係比馬連斯會係好啲啦。咁而家跟住就。費倫嗰方面就其實好幾個球員嘅近況係個狀態都好好嘅，即係除咗羅斯之外啦，祖亞坤係 OK 嘅，跟住仲有頭先阿 Steven 提過嘅華里路亦都係好，即係亦都係個狀態好好啊。咁仲有嘅就係右手邊我哋頭先都提過嘅哥倫比亞國腳哥達道啦，呢、這個就應該打下嗰個身價就會係越嚟越高啦。 有啊，已經有幾隊候住啦。 一定好多人已經候住呢件嘢㗎啦。咁仲有嘅今屆就目前嚟講，佢仲有啲舊將係 OK 啦，譬如去過曼城打過一陣間嘅 比沙魯 啦，又或者仲有呢個隊長嘅邊個Pasqua 啦，跟住仲有阿古蘭尼啦，成扎都其實係處於一個好好嘅狀態，咁所以呢場波其實係，但係無奈啦，最後就係1-2啦，咁其實都有少少有少少爭議性嘅，就係、到最後90多分鐘其實係拿波利係打少過嘅，嗱馬治奧就係紅牌出場嘅，咁但係到補時4分鐘咧，去到91分鐘係出事嘅，哥達道咧喺單騎殺入禁區咧。是被勾跌的，但是球證是判插水， 是啊， 發曬啲咁就係成場波，咁啊冇判到12碼，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俾黃牌，俾個 second yellow card 俾呢個哥達道趕埋佢出場，即係下場仲要停賽，咁啊已經上訴噶啦，費倫天拿，因為即係希望就算個賽果不變嘅，起碼都幫阿哥達道打翻甩嗰個即係停賽嗰樣嘢啦。 補充少少就係上一個星期日佢係作客贏咗基爾和。 赢基尔和2-1，系啦，哥达道入两球噶嘛， 系啊，而家费伦咧，而家就排第6，咁啊18分。今届其实佢哋就其实同之前就排咗之前就有阿杰斯头先提过啦，硬嘢嘅维罗纳啦、国米啦、祖记啦，咁其实佢 都打咗好多噶啦，又 系啊，佢所以其实佢费伦天拿，我谂费伦天拿应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系我最想讲就系个领队，冇错、我觉得 系我呢个真系要讲，系啊。 我係驚喜嘅，我就覺得係驚喜。喺、 以前飛機嗰個門。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佢個帶呢個領隊，我直頭係覺得係即係有係直頭係成個歐洲或者成個世界球壇嘅新後生領隊裏面咧，另一個有機會彈得起嘅領隊。如果有機會咧，佢有機會去走去其他國家去教下咧，我覺得佢嘅成就會仲比 唔上。哇！就算唔好話係咩啊，即係淨係你話喺呢一代嘅意大利領隊裏面咧，即係你唔好計剛地啊，剛地揸住祖雲達斯，即係人都識教啦。咁但係即係蒙迪納係。一个唔差嘅领队嚟嘅，真系。 我觉得佢好过，肯定好过文先嚟先咯。 系啊， 你问我一定佢肯定好过佢先啫。你见佢即系譬如话你令起码今届但见到系罗斯嘅翻生啦。 系。 甚至乎祖亚坤其实喺过嚟之前喺喺系咪喺华啦？马拉加你见到佢都耷耷地，但系见到佢意甲佢亦都打得唔错。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阿蒙迪拿系有啲板斧，亦都奇怪地就系。佢係前鋒出身，但係佢唔係令到費倫一味係打防守，即係佢都有啲主攻嘅能力。呢個係比較重要。我幾欣賞呢樣嘢，就係我好怕啲意甲領隊出到嚟就係一味淨係得招，但係原來唔係呢個係，所以我覺得係一個令我覺得幾驚喜嘅一個，即係呢個年紀層嘅。 係啊，你譬如佢教卡塔尼亞嗰陣時，嗰個口碑都已經係好好啊，即係嗰陣時揸住個主場係。 有段時間好惡㗎。 係 啊，咁所以即係啱嘅，即係呢個領隊要提下大家，亦都應該要留意下嘅。咁另外仲有啲賽事嘅，4-0嘅祖雲達斯啦，贏卡坦尼亞啦。雖然係4-0啦，但係講真，我仍然見唔到祖雲達斯嘅霸氣出咗嚟嘅，即係真係見唔到嘅。咁啊，即係一場非常之慢披醒嘅賽事啦。你見到個對手根本咧，好似係唔識喺周中踢波咁樣嘅。咁啊，成場波根本你話即係個感覺係你早幾中意要幾多球咪要幾多球咯。咁佢對早幾亦都係打得即係。我唔可以叫好咯，即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咁，所以唔知啊，我都係覺得今季呢隊波係有啲問題嘅，但係我又成日都仲係即係諗唔到究竟係啲乜嘢嘅問題。咁啊，只係講翻啲我見到嘅嘢啦，即係繼續係用迪維斯同路蘭迪去踢啦。咁因為對手亦都弱，咁啊見到乾地亦都計下數嘅，即係有啲少上陣嘅少上陣嘅球員其實都俾佢上下陣，塔下啦、迪斯基利啦，或者喺右邊嘅智利國腳伊斯拿啦，咁呢啲都俾佢上陣，但係不可以即係談不上係叫做有咩什麼好嘅表現啦。咁魯蘭迪同迪維斯嘅火花，我唔覺得太過有嘅，即係已經踢咗都有。起碼3-4場啦，咁但係真係仲係未見到有太有咩火花。 迪維斯你就可以話佢係 落力嘅， 係擔到起隊波嘅，做嗰個達斯，即係我諗佢二嘅質素喺意甲真係絕對係升級前鋒啦。但係路蘭迪就大家可能真係都擔心一個問題，就係始終到而家佢喺個前面咧，佢同無論佢同迪維斯嘅火花，甚至乎同中場嗰個火花咧，都係唔見得太多嘅。到底係咪因為冇兩翼靠個冇咗個頭啊？定係點咧？即係其實路蘭迪係一個幾比較。真係一個 輸送啦， 係啊，即係佢比較一個， 要輸送係啊。 佢個呢個 X factor 係我諗真係幾考起啊，江地。 但係你目前就你見到即係祖雲達斯呢個352就係唔會有太多嘅側擊會出嚟嘅，即係我哋通常都呢、這個亦都係常識啦。因為如果你打352，其實真係唔會太多嘅兩邊出波嘅，因為你真係要靠兩隻閘。即係走上走落咁樣出得幾多球俾你啊？咁所以即係始終嗰個進攻全員都係喺曬中間嘅，即係譬如話靠住馬切斯奧啊，或者維度嗰種，即 係 都係全部都係喺曬 engine 都係喺曬中間。咁所以路蘭迪亦都係難踢嘅，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仍然維持原判啦。呢件貨我覺得唔係太啱祖雲達斯用嘅。咁啊，祖記亦都係啦，就嚟緊我諗個焦點亦都係會喺翻呢個即係 歐 聯嗰度啦。第二回合會將會就會對住呢、這個即係、就 是、 皇家馬。 皇家馬德里， 咁啊，然之後就週末嘅賽事亦都係一場眼嘢嚟嘅，亦都要作客去到就會對住呢個帕爾馬嘅，咁啊又係即係一隊今屆喺目前嚟講季初唔係太容易嚼嘅球隊嚟嘅，咁所以就即係早期睇下，又要睇下乾地嗰個輪換啊之類處理，睇下會係點啦。咁另外再講埋另外一隊啦，一隊即係都係悲歌嚟㗎啦，呢隊都即係。AC 米蘭啦、 啊，唔俾有個球星復出嘛？ 係啊， 佢哋嘅等咗好耐翻嚟回家嘅卡卡， 本來好感人嘅、 啊，打成點啊？其實打成點？ 如果係一套電影嘅話，呢場波就 好蕩氣換場， 試過應該係1-0嘅喎。 係， 但係奈何呢場一場即係真係一場 奈何唔係電影， 最後係1-1啦。咁啊好掃興嘅，嗰1-1就咁啊算係落力㗎啦 ，AC。咁其實咧就好多球員你見到就翻出嚟啦。譬如話，即係左右咧，突然間分唔到啲即係閘啊，迪斯基利奧啦。呢、這個其實即係幾需要等住佢出翻嚟嘅大佬，真係因為即係 AC 嘅人腳真係唔係話太齊啊。咁啊，呢場波其實算係齊陣容啦。巴神出翻嚟啦，見到跟住仲有卡卡又出埋嚟啦，係爭喺 LSV 嘅啫， 冇錯。 咁所以揸住個主場喺聖西路啦，咁就大部分時間都叫做壓住拉素嚟攻啦。咁但係對波始終都係真係唔係喺一個 top form 啦。咁啊，去到呢個下半場就卡卡終於就哇幾多年啦，我都數唔到幾多年啦。咁啊，終於喺聖西路咧就入佢嘅第一球啦。 3年定4年咧？ 隔咗好耐，所以重返 AC 嘅第一球啦。 係 巴神輕輕喺進攻路線嘅左手邊，即係 將個波喺個接近底線嘅位置就斜交翻出嚟禁區頂，俾卡卡，卡卡就用佢隻右腳咁就射咗一個好靚嘅香蕉波，咁啊入網咁啊，全場轟動，全部球員即係擁抱，咁啊以為呢場戲就應該係咁噶啦，即係唯一入球嘅就應該係卡卡咁啊，含佢卡卡70分鐘，咁就又係近即係近排意大利國家隊都差唔多係主力嘅呢、這個啊簡迪華啦，咁啊又喺呢個進攻路線右手邊咧就出個波出個波入斬個波入中間，跟住然之後斯亞尼咧就頂入咗，咁啊1-1。咁啊 ，AC 繼續和波啦。咁啊，今屆 AC 都好 Q 大件事㗎啦，而家排到去呢、這個 第一個板見唔到啊， 排到去第十，即係衰過曼聯 咯，即係 衰過曼聯。咁啊，作客未贏過，咁啊打咗10場波，我記得只係得2場波係 clean sheet 嘅啫，場場都有失波，一場。好似係1-0贏烏甸尼斯，仲一場1-0，我唔記得贏邊隊啊！咁啊，係得咁大把嘅啫。咁啊，後防又有問題啦，進攻嚟嘅啫，幾受呢個傷兵影響嘅。咁啊，成隊波即係睇下啊 Allegri 睇下再點執啦。打10場就3勝3和4負， 仲睇佢啊！我驚佢 慢慢地啊， 嚇已經可能係3場內會俾人搞掂咯。 係啊，因為喺佢手，我諗最大問題就係呢，佢都教咗幾季。即係 AC 你睇到嘅就係話對波係一路慢慢削落去嘅。係 啊， 咁啊削嘅原因、 就是，佢初時搞時幾好 feel。 其實佢賣走咗好多球員啊，即係我覺得其中一個致命傷就係呢下嘢。 所以咧，唔係個個領隊可以嘅，對波一路削實力咧都可以繼續保持成績㗎。 你想講咩先？ 你都雲家啊？ 梗係啦。啊，山水喉咧嚇、啊、真係好難㗎，係 嘛？ 梗係啦。 係，咁我都不嬲知道雲家度。 喂，但 AC 佢不嬲都係留住成班老人家咁樣噶嘛，即佢唔需要話係好因為不值嘅問題。 致命嘅，譬如話你1-2季前賣走嘅伊巴啊呢啲，即係好多其實好多 big name 喺 Allegri 身上賣走嘅，譬如話仲有啲係輕輕都仲踢得下嘅斯多夫啊呢啲咧。 你賣去邊啊斯多夫？ 而家 巴西 踢緊波咯， 咁解。 咁所以即係。同球員嘅關係亦都麻麻啦。 最大問題呢、這個，呢、這個佢同球員關係非常差，即係暫時叫做阿巴神未喐佢啫。 我又唔敢講係對與錯嘅，即係你見到就係、是、即係佢亦都有啲心思嘅，就係話放走啲好主力或者老嘅輕輕老啲嘅球員，其實亦都係你見到呢1-2季嘅 AC 就係、是、多咗好多機會俾一啲新嘅球員即係出嚟踢，譬如迪斯基利奧啊呢啲直情係 AC 青訓出嚟噶，或者仲有啊 Elsovi 啊，即係俾好多好多俾即係我諗將佢係想嘗試去做一個年青化嘅，咁但係呢個又要經過個陣痛啦，咁你見到隊波而家就係、是。即係大大鑊㗎大佬。 咁、就是、我諗要係 AC 傳統再加意甲嘅傳統啦，因為其實從來青年球員喺呢個聯賽裏面都唔係咁易出頭，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你咁大規模咁去年青化呢，的而且確喺隊裏面或者成個球壇裏面你都好難搞。咁佢用啲新嘅球員，你叫做真係彈得起真係得啊 ,LGV 叫做最出色啦。但係其實後面嗰啲咁你見到都唔係真係接班接得好好。咁另外就最大問題就係始終佢買入個計時炸彈都麥薩斯啦，咁呢個真係好大問題，即係佢個防守係令到其實真係 AC 係有好多時候係應該和變輸，即係跟呢個係失好多。 今屆都執一執噶啦，即係買翻啲沙巴達翻嚟嗰啲咁啊，叫頂下啦。 但係沙巴達 條後防都係麻煩嘅， 沙巴達都係跌咗鍋嘅，你見到佢係同佢上屆比較係真係已經跌鍋噶啦。 咁啊，同埋就係睇下蒙道里和啊，呢、這個亦都係即係轉咗過嚟 AC， 就睇下可唔可以擔到對波嚟踢啦。因為意大利嘅兩個即係我諗都叫做兩代嘅 playmaker， 一個就喺早記嘅派路，咁另外一個就喺 AC 嘅蒙道里和啦。咁啊，就亦都要睇下呢個球員點樣啦。因為以往佢嚇、即係譬如喺費倫嗰個擔到對費倫踢嘅，咁啊嚟到 AC 睇下佢會唔會得啦。咁暫時嘅 AC 就好大鑊㗎啦，即係同第一位嘅羅馬相差18分㗎啦，大佬。 冇㗎啦，佢係專心揸前三㗎啦。 前三啊，前三都可以同你計一計數嘅， 前三就如果排第三嘅，而家做祖雲達斯同佢都爭13。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